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晚上十一点，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一艘喷射飞航箱体船下周从上环港澳码头开往澳门，其后因为机件故障需要折返，泊岸的时候撞向码头石驳，船头受损，没人受伤。喷射飞航表示，由于船只需要紧急维修，取消听日五班往来港澳的航班。另外一艘天星小轮下就在湾仔码头泊岸的时候，怀疑引擎失去动力，撞向码头的海滨长廊玻璃栏杆，一名62岁内地男人受伤，清醒被送往律敦市医院治理。黄大仙有食水管爆裂，水务署正是安排为凤德村一带的受影响用户作临时紧急供水。受事故影响，介乎蒲岗村道和凤德村通道之间的凤德道来回方向全线封闭。水务署表示，涉事的食水管直径是45厘米，工程团队正是全力抢修，以尽快恢复供水和重开受影响的道路，并已经联络区议员和关爱队提供适切协助。一名女子涉嫌炸弹吓炸和误导警务人员被捕。警方星期三下午接报，说有人在社交平台声称希望学习制造炸弹，并放置在一个政府部门办公室。警方随即联络有关部门，并启动应变机制，彻底搜查办公室，最终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物品。警方经评估认为案件是虚报，朝早在牛头角拘捕一个24岁女子，她获准保释后查，需要在6月下旬向警方报到。警方捣破一个活跃在香港和内地的跨境洗黑钱集团，拘捕12人，涉款近1亿1800万元。警方说，涉案的本地洗黑钱集团租用旺角一个单位策划洗黑钱活动，去年7月开始积极招揽内地人来港，开设超过500个银行户口，接收骗案得益。户口持有人会按照集团指示到银行或者提款机提款，之后到虚拟资产找换店兑换加密货币。警方在行动中以串谋洗黑钱罪拘捕9男3女，介乎20至41岁，包括两名集团骨干成员和10个充当傀儡户口持有人的内地人士。俄乌两国在土耳其举行的直接谈判上同意各交换1000名战俘。乌克兰国防部官员透露，交换战俘计划会在下星期进行。路透社就引述乌克兰官员报道，俄罗斯谈判代表要求乌军从俄罗斯声称拥有主权的所有乌克兰地区撤军，才会同意停火。乌方认为这些要求超出了美国上个月和莫斯科磋商之后提出的和平协议草案条款。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有可能会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谈，但前提是俄乌双方要先达成某些协议。另外，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讨论俄乌的直接谈判。俄罗斯欢迎美国在推动俄乌重启谈判上发挥积极作用，并指莫斯科准备继续同美国政府就乌克兰问题合作。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新一轮加沙停火谈判。哈马斯官员说，双方在不设任何先决条件下讨论所有议题，强调哈马斯会就所有问题，特别是结束战争、以色列撤军和交换战俘等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哈马斯希望尽一切努力推动谈判取得成功。教宗梁十四世的就职弥撒将会星期日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广场举行。 就职弥撒会在当地时间星期日朝早十点举行，届时多国领袖将会出席，包括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加拿大总理卡尼和德国总理默茨等。美国就由副总统曼斯和国务卿鲁比奥担任代表，英国爱丁堡公爵爱德华王子亦都会出席。69岁的梁十四世是首位来自美国的教宗，他将在星期三举行任内首场公开接见活动。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With you.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新城广播 天气报告。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数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即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返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斯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首阶段管制即弃塑胶餐具及产品法例实施满1周年，社会走数一年有冇成效呢？环保署有咩方法教育商界同市民了解更多走数知识？第二阶段嘅准备工作又进展成点呢？ 民生无小事， 本周嘉宾环保署助理署长黄志华。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民生无小事，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两仔爷两个钟，超轻松。 好彩仲有得听，病同病身在度行。 欢迎大家收听。 Ben 同 Benson 抢到行， 我是 Ben 李友毅， 我是 Benson 李国伟。 喂，仔仔，今日我哋请嚟呢位嘉宾都好犀利啊！ 系啊，系啊，系啊！嗱，佢红足30几年啦，又系唱跳组合啦， 系啦、 啊 啊，草蜢嘅其中一位成员， 系啦、啊，咁啊。对外活力又十足啦，对家庭有一个暖男，仲好有生意头脑添。 系啊，佢仲系好多人嘅老板啊、嗯，因为佢有一个绰号叫做苏老板苏志威啊。咁啊，今日咧就11:30咧，佢就会上嚟同我哋倾偈噶啦。咁、嗯、大家记住留意啦，系好多嘢听嘅，今日一定会有爆啲秘密俾大家听啊。咁、 嗯、 啊，既然间咧苏志威今次上嚟啦，上个礼拜咧。就是佢太太刘小慧同埋佢女女君乔上嚟嘅， 系啊， 上一次系讲家庭，今次讲男人嚟好嘛？ 可以 啊，我哋讲下啲男人浪漫嚟，不如、 哎、好啊，不如讲男人， 即系女人嘅浪漫啊，大家估到啊，男人浪漫估唔估到咧？ 男人边度有浪漫噶？其实唔系噶，经常都有男人嘅浪漫，其中个成日啲人讲啊，男人浪漫系咩？ 豆腐火腩饭， 豆腐火腩饭就系男人的浪漫啊嘛？ 点解咧？ 其实呢原来真係有少少嘅解释㗎喎。 ok， 咁先讲讲呢佢话豆腐火腩饭，豆腐系咩呢？系比较即系淋 滑啦，系咪先？即系其实铁汉都有柔情啦。 哦，铁汉 ，OK， 系咪先？ 我谂紧我咪 get 错咗嘅。OK， 火腩咧就系因为点解咧？火腩系容易入口之余咧，系好多油脂，好充足嘅本身，令到佢有增加体能啦。咁而且咧豆腐火腩饭咧就好快食，你可以食得好快嘅。逢亲系豆腐嗰啲饭咧，我唔知你有冇豆腐叉烧饭 啊，滑啲啊嘛， 滑好多，一把就灼灼。咁你男人好多时候咧系个 lunch time 啊，急啲啊，快啲啊，咁样嘅， 爬落去嘅， 爬落，即系食得快好多嘅，即系男性唔即系可能要慢慢咁叹咧，即系如果食饭嘅计咧，男性可能会快就搞掂， 即系 fine dining 少啲嘅，即系我哋食对食嗰个速度系要求系， 所以 高过 豆腐火腩系嘅。咁另外一套电视剧啊，听讲嘅就系黄子华讲嗰句说话嘅，佢就话。男人嘅浪漫就係、是、放咗工食一碟豆腐火腩饭。咁其实我觉得呢好多时候豆腐火腩饭係俾到男人呢係一种好快但又好温暖嘅一种感。 好 warm 得嚟呢佢我如果咁去 imagine 就即係去幻想佢有肉㗎嘛佢係啖啖肉㗎嘛。咁原身佢又有少少脆皮又有啲油脂啦啖啖肉得嚟又即係有啲似粟米肉粒饭。 Show me your love 饭咧 ，Show me your love 嘅再厚实啲嘅版本，因为好实在嘅啲肉， 因为大嚿啲啊嘛，粟米肉粒咪细粒啊嘛， 冇错啊， 系所以呢啲男人嘅浪漫就应该系咁样嘅。咁啊，讲男人咧有好多嘅，男人嘅浪漫同女人嘅浪漫嘅分别喺边度咧？ 哇，个分别啊，我觉得可能系喺嗰个即系男人好中意整嘢， 系啊， 即系砌嘢啊，或者。fix 一啲嘢， 系啊，fix 一啲 ，fix 系咯， 系啦，即系其实有个好简单嘅一个分别啦，即系呢啲系坊间里边讲嘅啫就男士咧就系中意 doing 做嘢嘅，而女士咧就系 being 系享受嗰个过程。咁就系呢个男性同埋女性嘅分别咯。 可唔可以咁讲咧？即系个男性，即系嗰个 doing 系最后有嚿嘢喺度嘅，又系有个实物喺度啊。 系 通常都系即系男人离唔开玩具嘅，我觉得几多岁嘅男人都离唔开 玩具， 有一件佢属于佢自己嘅玩具咯。 咁佢系鍾意譬如制造啲气氛出嚟啦，佢系制造气氛嗰个人。 系个气氛都系嚿嘢， 系一嚿嘢嘛。 做嗰嚿嘢，例如我要约啊，要去做啊，要去 book 啊，要去买啊，嗰嚿嘢系一个实物为多嘅。 即系所以好简单，如果一班男人喺度，一班男人喺度，你做咩呢？其实好多时候就喂一班男人谂啊，喂搵啲嘢搞啊啦， 通常都搵啲嘢搞。 诶，咁就算睇场波啊，都一齐都会有个目的㗎喎。 系咪好无聊㗎嘛？ 系啊， 望出面啊，不如我哋估下，你估下边个第一个线咧？即系边个铲第一个波，或者呢球出唔出角球啊？嗱，即系男人好中意去有呢啲咁样嘅一齐做一个活动咯。 系啦，即系有阵时去行山又好，去踩单车又好，一个球队又好，好多时候男性嘅时候咧，就系中意呢种组住一个团，然之后大家享受，我觉得呢种系男性嘅浪漫嚟嘅。 仲有咧，我之前听咗咧，即系网上近期有条片啦，咁啊都几有趣。佢哋就佢哋即系我男性嘅约，即系通常咧女士们就系、是，我哋下个礼拜我哋星期三咧或者一个月之后啦，下个月啦，我哋星期三就约去做指甲啦，然之后做咩咧？然之后做咩咧？节目有行程噶嘛？咁然之后咧，镜头一转就去咗男仔，咁男仔就打电话，喂，出嚟啊，有咩做？出嚟啦，出咗嚟先啦，咁然之后出咗嚟啦， 大家出手 有咩做啦？两条出咗嚟啦，两条有咩做啊？冇搵呢个做咯， 搵呢个做， 不如叫埋佢啦，即系叫埋阿师出嚟啦。咁呢一个就变成咗叫埋阿师出嚟，就系我哋嘅我哋要做嘅嘢啦。咁叫完阿师出嚟出晒嚟啦，有咩做啊？不如叫埋阿 D 啊，好似争啲啊。咁其实出咗嚟先算啦，一定搵到嘢做嘅，但唔紧要。 喂，都几无聊啊！ 但系其实好浪漫嘅， 又浪漫咯。 男人系好多时候系咁噶。喂，有咩噶？冇啊，出咗嚟先讲咯。唔一定要有个 purpose， 唔一定要有个原因嘅，但系叫咗出嚟，一齐一班人喺度咧，总之总会搵到嘢搞嘅。 冇错，其实无聊同浪漫咧，都有少少嘅。其实我谂都有啲根据嘅，即系你觉得嗰件事好无聊，但其实即系好似讲送花。咁花本身系咪无聊呢？即系其实花又会死㗎嘛，系咪即系俾啲花农一实啦，但系佢又好浪漫㗎喎。 系。 即系其实我觉得好多时候就系你睇一线之差，浪漫到啲时候系有啲短暂嘅嘢，或者你系会 未必成功嘅嘢，咁嗰陣時啲浪漫感就會出嚟㗎啦。浪漫嘅時候係需要一啲，即係你話放煙花好浪漫，咁煙花一陣嘅啫嘛。 佢、哦、就係因為夠短啊， 夠短 咚嘣 冇咗啦。你唔會覺得佢浪漫啊？啲人 如果佢炸完之後炸十分鐘仲喺度，咁就咁就冇。 嗱，我俾一幅嘅放煙花嘅畫擺喺度，你覺唔覺得浪漫啊？你唔覺得浪漫噶嘛？就嘣嗰下。呢啲就係浪漫，因為佢會消失，好短暫。即係好多時候呢啲嘅係，你又覺得無聊，浪漫都好啦。其實呢啲就係即係我哋好多時候追求嘅。你講緊即係細細個咧，唔知啊，男仔咧係特別中意玩槍嘅，或者玩刀嘅， 仲要劍啊， 劍啊，一玩啲武器，點解咧？ 點解咧？ 嗱，其實咧，即係呢個我自己諗嘅啫，未必係啱噶。其實咧，原來自細咧，男人咧。即男仔咧，男性咧，系要个保护家人， 即保护欲， 保护自己或者保护家人嘅一个感觉。咁佢就话呢啲武器咧，就系我嚟，因为大家睇电视多啦，有警察啊，有啲军队啊，都系保护自己噶嘛，保护自己，保家卫国噶嘛， 保家卫国系啦， 系啦。咁所以佢攞支枪出嚟嗰阵，系咪喐差人咁噶嘛？ 系咪喐差人？ 佢唔会话咪喐打劫。唔系咪喐打劫噶嘛？你有冇见过个僆仔攞支枪出嚟咪喐打劫？咁啊，咁呢个僆仔有啲问题啦， 少啲，真系少啲嘅。 通常咪喐差人咁，其实呢个就系保家卫国。其实细细个嘅时候咧，呢种我觉得男士对于枪嘅时候，你觉得佢系一种系咪一种浪漫咧？其实佢都系要保护个家人。保护家人系一种爱，好浪漫噶嘛， 系一个爱嘅 expression， 系啊，一个表现嚟噶嘛， 爱的表现， 系啊，咁不如我哋休息一阵，翻嚟再同大家倾倾男人的浪漫啊。 晚上11:16， 大家好，我系德光黄明德，职安局提提你，上落课前做好危险评估，考虑货物重量大细同装卸安排，揾多个人帮手睇位先开工啦。 自我增值是机会了。 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 即打31209988，报读新城电台和香港都会大学 NEPACE 合办广播节目主持及制作专业证书，资深广播人帮你沟通声呢。未来仲未嚟，现在未嚟，不过现在就要准备。无论你的志向是人文、商业、科学定社科，一定要为未来打好根基。香港五伦共学院特约现在创未来，主持黎莉会分别找来香港五伦共学院代表，分享学院不同课程以及学习支援，怎样帮助同学把握现在，开创未来。现在创未来，逢星期四上午10:30，找来搞穿时段内播出。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享受。唔同品牌嘅负责人分享优质生活独家秘技，同你一齐认识乜叫物超所值嘅享受。香港著名品牌带俾你品味生活圈，逢星期日上昼11:30到12:00，新地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Hello， 大家好，我是强尼。我知道呢一个宠爱你的节目呢是讲关于宠物。咁其实我而家屋企呢都养緊3只猫，其实都是收养返嚟嘅。同宠物相处都几训练到一个人个耐性。佢哋有个特性嘅，开头未必好顺利嘅。可能要长啲时间先至会肯走埋嚟你身边，甚至到而家会黐住你。屋企有隻猫叫 Mia， 以前呢就叫亲佢都走嘅。但居然而家佢可以呢瞓喺我心口嗰度，淨係黐住我嘅啫。因为我睇到10多年同佢相处，就睇住嗰个关系嘅变化咯。放落去人都可以嘅，其实你喺嗰刻同某啲人嘅关系系个距离可能远啲，但系其实经过时间系可以行翻近。 星期日下午1:00，新城资讯台同 MBO TV 宠爱你。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财资大道以宏观视角， 睇通大格局，全方位直送。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8:30，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透。 全球脉搏。 两仔爷两个钟，超轻松。 好在仲有得听，病同病身在流行。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病同病身在流行》。 我系 Ben 李友毅， 我系 Benson 李国伟。 嗯，仔仔啊，其实讲翻开咧，男人嘅浪漫咧，真系好多种嘅、嗯。你自己觉得边种系最？即系令人深刻嘅男人的浪漫。 嗱，我好中意钓鱼嘅，细个嘅时候。 系啊系啊系啊，记得。 我细个嘅时候好中意钓鱼，但系其实钓鱼呢个运动系好有趣噶， 同埋系男人噶，好即系好少见女仔中意钓鱼噶。 系啊，唔多。咁即系你谂下，你望住个大海啦，其实都即系你头先讲嗰个无聊，即系一线之差。你望住系冇嘢发生， 冇嘢发生， 个海系平，即系好平静噶嘛。但系就嗰个 peaceful， 然之后你就可能插支鱼竿喺度，咁啊攞住鱼竿，咁咪一个钟可能 唔一个钟啊，一日啊。 一日啦，但系阿 Min 即系你攞住支鱼竿，可能呢度就已经系攞住半个钟喺度噶啦嘛，完全冇嘢噶。 我谂听众好多当中都系中意即系钓鱼嘅朋友，佢、哋一定系发现到好多个乐趣，但女士可能唔明嘅。 我哋可以问下佢，但系因为比较少啲 系 真嘅。啊，讲多少少咧，好得意嘅。嗰阵时我哋喺加拿大嘅时候， 系 我哋即系嗰个钓鱼嘅方式有啲唔同嘅。我哋就走咗出个 dock 度咧，咁咧佢一个鱼排，唔系叫鱼排，总之系一个码头咁样啦。佢伸出嚟，咁又有啲船喺蟹嗰度。咁但系嗰阵时我哋钓鱼咧有啲唔同嘅，我哋钓埋蟹添。 哦，系个蟹个笼啊！ 我哋有个笼可以钓蟹。咁但系咧嗰阵时咧嗰个鲫鱼就好有趣嘅，因为我哋同成日钓鱼啦，通常啲鱼真系好细只。咁钓完隻鱼仔上嚟啦，即我諗我哋嗰个可以一日玩六个钟八个钟，咁我哋主力系钓蟹，但系钓鱼呢钓完啲鱼攞嚟做咩呢？喂海狮。 哦，系啊系啊系啊，嗰度好多海狮啊。 有啲海狮你嗌佢嘅名叫 Lucy 嗰陣时。咁你钓完啲鱼仔之后呢就嗌 Lucy。 佢知边度好似会游过嚟㗎啦。 咁然之后你就喂嗰啲海狮啦。咁然之后咁我哋大概一路等緊，因为个蟹笼呢就要掉落去等半个钟九个字先捞上嚟睇下有几多蟹。咁 我哋记得系喺嗰啲即刻市场买嗰啲 chicken back and neck 㗎嘛。 系啦、 啊。 正系条 颈㗎啫。 同背脊，主要冇咩肉，冇肉好食嘅。咁就攞嚟做脷，就摆喺个蟹笼里面去钓嘅。咁啊掉落去，大概半个钟头九个字一个钟咧，要攞翻出嚟换嘅。咁啊掹上嚟嘅时候换完之后要换噶嘛。咁嗰个嘢冇用噶喎。 系啊。 咁点做咧？我哋就举高喺码头度，一举起嘅时候咧，喺对面山就会有只鹰飞过嚟。佢就喺你天上面盘旋，一路盘旋，一路盘旋。咁佢会慢慢飞低，佢会同你试嘅。 O K， 你好似你好同你好 friend 咁，佢就会同你试。总之每一次飞低嘅时候，你一抛佢就即刻接。 哦， 咁总之你有一嚿嘢咧，你一举起咧，对面就会有只鹰飞过嚟，好奇妙啊！所以即系我钓鱼嗰、那个，点解我嗰阵时会中意钓鱼钓蟹嘅？因为真系太。 真系开心， 好开心嘅，其实系冇想象中大家想象中咁平淡噶， 唔闷嘅，其实 一啲都唔闷嘅，其实 系咯。同埋啲蟹上咗嚟之后，一定要买尺度噶嘛。 哦，系啊，系啊， 如果系即系蟹乸就要抌翻落去啦。 系啦，一定要 蟹公咧就要睇个尺寸。 系啦，睇个头有几长咁咧，把尺， 有把尺， 咁唔得就掉翻佢落， 掉翻落去啦，系啊， 系啊。要攞鱼牌嘅， 攞鱼牌 嘅，唔系个个钓得嘅。 系啊， 系啊，但系即系钓鱼啊，或者钓蟹呢样嘢咧，系、其实系好有乐趣， 系 喺我心目中系好浪漫、好正嘅一件事。 喂，咁其实男士嚟讲，好多时候你话呢种静啊，但系好多时候有啲咧就中意啲 adventure 嘅，即系一啲冒险嘅行动咧，觉得呢种系哇，我哋呢种系男性嘅浪漫嚟。 你细细个嘅时候有冇试过去海滩咧？即系例如几个男仔或者一个半个咁。咁样咧，两个人，然之后行到去，咁咪有啲山边噶嘛，咁你见到嗰啲窿咧，你就会好，即系我要探险啊， 探险啦， 我睇下里面有啲咩先，我嚟爬上去，然之后哇，唔定有咩张宝仔， 张宝仔洞啊嘛，嗰阵 即系嗰个感觉就系咁样咯，男仔就好中意去 conquer， 所以好中意去 即系征服嗰啲嘢， 征服一啲嘢， 系 哪怕系即系个地方冇人去过，咁就叫征服嗰个地方啊， 冇错， 探险啊，咁样， 即 或者去旅行咯， 旅行啦，系啦 ，backpacker， 系啊，就一个人。一个人最好玩嘅，其实我觉得一个人咁啊，然之后就去。 你嗰时喺 加拿大、英国啊，都有嘅， 都系啊。 咁就未必系同啲朋友去嘅，但系自己一个人去。咁、但系嗰阵时你可以好好体验到，即系因为多个朋友咧，会影响咗嗰个选择。你自己去旅行咧，系冇人影响你任何选择噶嘛？ 你中意食乜就食乜。 系啊， 中意几时瞓觉几时瞓觉。 系啊，同埋同一时间好会了解到自己嘅，其实啊。 平時通常就係、是，誒、哎、喂，你想食咩啊？誒、哎，你唔中意食啊？咁我哋揀我哋中意食啦，唔使啦。今次真係由頭到尾都係你自己揀喎。 仲有喎、啊，我中意食呢樣，我日日食都得喎。 係好得嘅，係咪咯？仲有一樣嘢咧，我想講咧，男人嘅浪漫係咩咧？就係、是、我唔知道大家咁多位係咪啦，但我覺得咧有唔少嘅人都係咁樣嘅，就係、是、可能嗌開一間鋪頭啦，例如嗰間晏晝通常嗌開我哋外賣，誒叉雞飯 嚇， 咦幾好食喎呢間叉雞飯。 咁就一個月， 一個月都係嗰個叉雞飯，或者即係可能兩個飯咯，即係一個叉雞，一個係沙爹牛面咁，就呢兩個不停 rotate， 不停轉，但係離不開都係嗰間嘅。 同埋你佢行咧，啊，我睇下邊間好食先，行嚟行去都行翻嗰間。 係啊，即係喺我心目中呢個係嗰份浪漫嚟嘅。 嗯，其實一個人咧，好多時候我話一種叫做 alone but not lonely。 嗯， 即系你唔系 feel lonely 嘅，即系唔系孤独，但系你系即系一个人嘅时间，其实一个 me time 咧都系好浪漫嘅一件事嚟嘅。 多唔多？我都多嘅， 系嘛？ 嗱，你讲起 me time 咧，其实嗱，爸，你系冇应该冇睇过呢一个噶，我系一个叫做国际孤独等级表嘅。 国际孤独等级表 系啦，咁系讲咩嘅咧？就系咧，佢一共有十级啦，咁每一级咧就系讲紧啊，即系如果呢啲人咧可以做。如果做呢样嘢咧，做过呢样嘢咧，佢嘅即系个指数咧、就系、是、即系孤独指数咧，就系嗰个 level 嘅。咁、最高就十级嘅。咁、我讲下啦，第一级系咩咧？ 系 嗱，你应该都有做过，就系、是、一个人去行超市。 我有 一个人行超市， 经常啦。 OK， 咁第二级咧就系、是、一个人去食饭。一个人去食饭。 我仲系好得意嘅，有时咧，我喺一个人郑州嗰边嘅时候咧食饭，我一入去。两位， 哦、 即系同佢讲两位，一次咧几人就讲，我一个，因为个个都一家人喺度食紧饭，两个， 两位， 跟住其实坐低，啊嗰个唔嚟啦，即系唔好意思， 我唔好意思攞就系张台， 系啊，咁啊攞张台啊嘛 ，OK， 第三级系咩咧？一个人去 coffee shop， 嗯。 有啊，其实一个 coffee shop 成日都有噶啦， 啲人喺度做嘢嗰阵时，喺度即系度桥啊。 都会有啦，咁第四个就系一个人去睇戏啊， 有， 我 中意， 我想讲其实我都中意， 你中意，靓仔爷真系啱啊！ 其实一个人睇戏咧系好专 注， 好专注，好专注，系有少少唔同嘅，同人哋一齐去睇嘅时候，当然系另外一个体验啦， 冇错， 呢个体验都好有趣嘅。 嗱，我觉得两个人一齐嘅时候咧，就系一种 sharing， 大家即系享受紧一个活动，但系你一个人睇戏唔系，你 系 享受嘅套戏。 是 啊， 是啊， 你自己同道戏嗰个联系咯。好嘅，咁第五级啦、就係一个人去打边炉或者自助餐。 一个人打边炉都有。 或者自助餐。我都有。 我都有。 我唔觉得 lonely 㗎，我觉得好正㗎、其实。 係 啊。咁第六级。 好，第六啦，快啦要。 好，第六级就係一个人去唱 K。 啊，唱 K。 唱 K 少啲，少啲。 唱 K 我有啊，我可以练歌。 哦，练歌， 我都中意啊，因为我中意音乐。其实好多时候都会自己练嘢啦，系啊。咁第七级咧就一个人去睇海、看海。 我看海有，我中意 都有， 我中意嘅。 你已经去咗第七级咯，已经好严重啦。第八级就系一个人去嗰啲游乐场。 游乐场一个人就真系少， 系咪难啊？ 少难啲，一个人游乐场 都。我都试过。 哇，咁你好孤独， 好似好孤独咁啊。OK， 第九级啦，就系一个人搬屋。 一个人 搬屋啊， 未试过。 你讲未试过？ 我都试过。哇，就系、是、哇，你咁劲啊！ 原来好啦，第十个先劲。第十个系咩咧？一个去做手术， 一个去做手术。 第十个，一个人做手术。 我就成日嗰啲，一定要掹埋妈咪嘅。 我知妈咪试过一个人去嘅，妈咪系劲嘅。我都有冇试过咧？我都好似。我都有试过， 都有试过， 不过啲好简单嘅手术啫， 哦 okay、 但都有试过，即系话其实都十级都去晒， 哇，真系犀利啊！ 好似好犀利，但系其实好 enjoy 嘅。嗱，不过 anyway， 我哋转个头再翻嚟同大家倾一倾。 系啦，咁我哋咧就好似而家讲咧孤独，跟住唔孤独嘅，就系咧我哋请嚟位嘉宾就系苏志威 苏 boss， 一阵间就上嚟同大家倾偈噶啦。 轨迹不折返，又过一站。或者偶尔循环，来见证什么荒诞。终点不勉强拣，随风转向，太早计算实太难，行得太快我亦想。 到冰山饮片雪水，也去到夜。